仲有啲人嘅收入，屌你咩？即係講緊係一個月可能得一千幾百蚊人民幣頂曬籠，係嘛？點樣全面小康咧？係嘛？第二個一百年咧，就係1949，即係中國共產黨建政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咁啊到2049年，咁即係話距離而家咧，即係仲有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廿幾年啦嚇，即係而家2021啦，咁啊2049即係仲有28年，係嘛？咁香港咧就係2047，屌你50年，係嘛？咁第二個一百年咧，咁就係即係中華民族正式復興啦，成為全球即係嚇，可能就係已經脱離呢個所謂第三世界啦。喂，其實到今日為止，你有需要嘅時候，你都係話自己係第三世界國家嚟嘅啫，知唔知？你係開發中國家嚟嘅啫，係咪？係 developing， 唔係 developed， 係 developing， 係咪？咁所以我即係本嚟我對呢篇文咧嚇，即係我哋撇開呢個所謂政治立場，我哋都會有啲期待嘅，係咪？過去共產黨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所謂政治文宣係咪？有好多係載入史冊係咪？值得大家可以攞出嚟研究係咪？包括毛澤東寫過嗰啲文章係咪？包括最近我即係提嗰篇啊，1981年嘅啊。呢、这個即係到而家都40年啦嚇，1981年嘅即係關於黨嘅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啊，簡稱歷史決議，即係為呢個文革定性同埋為毛澤東嘅功過作一個評價啊，呢、这、一個所謂決議係嘛？呢、这個係中共第十一屆即係第十一屆嘅呢個中央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啊，其中一次全體會議裏邊所確定嘅六中全會應該係啊，咁呢啲啊喺呢篇嘢度有冇提到咧？啲重大嘅歷史事件喺你呢一個所謂百年黨慶嘅演辭裏邊有冇提到？冇，全部都係嗰啲套語、政治套語，屌你喺度認屎認屁係嘛？講民族主義。喂，你係一個馬克思信徒、馬列信徒，你講乜撚嘢民族主義呢？係咪先？你要講國際主義噶嘛？呢、這個無產階級革命，正如毛澤東所講，喂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送到嚟中國，係咪？令到我哋中國先進嘅人用呢個無產階級嘅宇宙觀，係咪嚟睇呢個國家問題？係咪？要堅持呢個無產階級革命，係咪？咁而家係咪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咗先？而家中國係咪？咁當然咧，呢啲係我哋挑佢機啫，係咪？咁我撇開呢、這、一個喺個意識形態層面嘅唔講，你喂你講下歷史事實，講下你呢一個中國共產黨輝煌嘅歷史，咁你係咪有啲人都要提到咧？喂，創黨嘅人李大超、陳獨秀喺你呢邊演辭裏邊，喂係見唔到嘅喎，係咪？唔好講其他嗰啲人啦，咩周佛海啊，屌你聽，佢一大扎嗰啲係咪？你唔好講其他嗰啲啦，係咪？淨係講兩個最巴閉嗰兩個啦，一個李大超，一個陳獨秀，咁啊。當年毛澤東都非常之崇拜呢兩個人嘅 ，OK 係嘛？喂，真係靠佢哋嘅啫喎，係咪？即係我大家如果睇我呢、這個歷史在笑，如果有興趣睇，我有講過背景嘅，係咪？台長今日嗰個寫法咧，其中話係唔係七月一號？咁七月一號佢係揀一個日子啫，係咪？咁咪七一咯，係咪？咁冇所謂嘅呢個係。咁但係實際上咧，按照所有嗰啲資料整理，因為當時有好多咧，嗰啲所謂文獻咧，即係嗰個日子都係唔清楚，有好多種唔同嘅講法，甚至地點出席嘅人啊，即係呢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一大中共一大，係咪？咁亦都有啲學者做咗啲研究嘅，係嘛？咁我自己即係就比較傾向相信，即係一種講法，就係呢個喺呢個胡定斯基同埋馬林兩個人，即係嗰個組織支持同埋督促底下、領導底下咧，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嘅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喺7月20號，咁啊，呢個係民國十年啊，即係1921年7月20號。就在上海法租界的蒲柏路的一间私立女校里面举行，当时出席的代表有13个人、啊、因为这个是在上海，是有些人就不在上海的当时、啊、那这十几十三个人包括什么陈公博 咁陳公博阿台長都知啦嚇，即係我哋廣東人啦，係咪？心事亂如麻，國事刁難。 呢個從來不吃山西醋啊，來找家人國禮下。 書同埋詩集，咁啊，陳公博、張國焘、周佛海、劉仁靖、包惠曾、陳潭曾、陳潭秋、董必武、李漢俊啊、李維啊、李達 ，sorry， 李達、何淑恆、毛澤東、鄧恩銘、王俊美啊，咁啊，佢哋總共呢13個人就代表7個地區，係嘛？咁就即係但係當時喺呢一笪地方開會嘅時候咧，就受到租界嘅嗰個搜查，係嘛？咁有啲代表就後屘就潛逃去咗呢一個去咗另外一笪地方，就喺嗰、那個應該就喺上海，另外喺一個即係喺南湖咧，應該係嚇喺一架遊艇上邊繼續開會，係嘛？咁然後喺呢個會議裏邊咧，就好簡陋咁樣就宣布中共嘅成立，係嘛？但係成個過程咧就好好詭秘嘅，到今日為止你都睇唔到有啲信使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係咪？你攞啲中國共產黨自己寫嘅黨史睇下，係好模糊咁樣寫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後來即係就不斷有人做研究，又揾到有啲好多唔同嘅講法咁樣。咁但無論點樣就係1921年。嘅七月係冇錯嘅 ，OK 啊，喺上海就咁啦，係嘛？簡單啲講，就1921年七月喺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。嗰陣時就喂，當時出席嘅代表得嗰十幾條友嘅啫，大佬又要被嗰啲租界嗰啲嚇，即係嗰啲啊啲政府嘅啊，即係喂大家你共產黨啊，大佬你組黨喎、啊，當時嗱呢、這個同國民黨冇關嘅，唔係國民黨追殺佢哋嘅嚇，咁啊你上海租界係嘛？但我想講咧，就係喺呢一個當時嘅成立大會裏邊咧，有兩個好重要嘅文件嘅，一個咧就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黨綱，同埋1921年中國共產黨嘅基本決議係嘛？嗱、那個黨綱咧，我想講有四點嘅好重要嘅嚇，咁、啊、今時今日仲有冇咧嚇？第一，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，由勞工階級嚟重建國家，直至階級嘅界限被消滅，即係冇階級啦。咁就冇嘢啦。咁啊，政黨亦都無復有存在嘅必要嘅。第二咧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，以完成階級鬥爭嘅目的啊，即係要廢除呢個階級。第三就係推翻私有財產制度，沒收一切生產工具，例如機器、土地、建築物、半製成品等，使到它歸於社會所有。第四與第三國際聯合，嗱呢個就係黨綱，當時草創階段嘅黨綱。點解我要提呢件事呢？就話俾大家聽，就係、是、喺共產黨建政之後一段相當長嘅時間，都係喺度搞緊呢啲所謂無產階級專政。到80年代修改憲法，無產階級專政都仍然要擺憲法嘅。即係基本原則，四項基本原則之一，都冇放棄呢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呢個階級鬥爭。喂，你1978年鄧小平復出，跟住79年搞經濟改革開放，唔係先就搞到今時今日係嘛？變成一個即係喂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市場經濟係嘛？呢、這個以國有企業為基礎嘅市場經濟咁啊！因為你釋放了十幾億人的生產力，令到你的經濟那個進展，即是成長的速度非常之快，但是你的基本的意識形態是什麼？成日就用這個所謂階級鬥爭來做藉口，跟著就用來清除異己，還有鎮壓人民，從來在腦海裡面都沒有想過我要令到人民可以真正當家作主，而是一定要在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領導底下，係咪？咁有些人就話：，誒、欸，咁佢成功啦，而家係咪？咁係咪我哋大家都要搞共產主義咧？而家屌你咩搞獨裁、搞極權主義係嘛？咁就可以成功啦，係咪？所以我睇佢呢篇文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自己對共產黨嗰個認識，同埋對共產黨歷史嘅認識。我睇佢呢一篇百年黨慶嘅演辭，我真係大搖其頭。即係而家原來即係、就是、中國嘅領導人，即係呢幾代嘅領導人，呢、這個係最垃圾嘅一個。但係佢最好運，係嘛？ 是最強盛的時候，是吧？而是西方社會開始，即是西方國家開始衰落這個這樣的所謂過渡時期。這個衰落包括民主政治的衰敗沉淪。嗱，我即係佢呢篇文咧，好有趣嘅，有好多地方係值得我哋去講嘅。即係一陣轉頭翻嚟再講，休息一陣。